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北洋水师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，就是北洋水师。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质，器物可以引进，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，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。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，要想炼制一支新式的海军，不变制度是不行的。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、镇远号这类大军舰，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，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，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。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，把英国的海军章程全文翻译过来，把无关紧要的地方改改，就成了中国的海军章程——北洋水师章程。而且他们也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，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，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，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，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，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从海外留洋回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，指挥军舰。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的比较彻底，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。首先，北洋水师仍然是由李鸿章掌管的。我们在讲湘淮军兴起的时候说过，湘淮军与八旗、绿营最大的区别就是兵为将有，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所建构的军事体系内的一部分。他要保证北洋水师首先是忠于他的，至少他能够对其施加控制，所以舰队的司令，也就是水师的提督，只能是一个忠于他的淮军军官丁如昌。丁如昌原是淮军骑兵出身的军官，骑马毕竟跟开船大不相同，他自己也不懂海军，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当舰队的司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司令需要全盘指挥舰队作战，如果他不熟悉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，那么指挥起来也是很困难的。但李鸿章为了保证北洋舰队对他个人的忠诚，宁愿选择这样一个司令。此外，中国人建海军，内陆的气息还留存得很重，海军是要到海上去打仗的，死也应该死在海上。它本来就是一支和陆军不一样的兵种，但是中国人建的海军仍然带有很强的陆生心态。比如甲午海战中，在黄海大东沟迎战日军，大东沟那里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，这个战场的选择就很奇怪。大东沟不适合打海战，而且即使能看到陆地，路上也没有什么海防炮可以对舰队进行支援。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离海岸线较远、比较广阔的海域呢？其实这就暴露了北洋舰队的问题，他只敢沿着海岸线航行，有点小孩子断不了奶的感觉。北洋舰队有两个基地，一个在旅顺，这个还不错，但另一个建在威海旁的刘公岛附近，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作为海军基地。刘公岛是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，北洋舰队的基地就建在这个岛和海岸中间的夹缝里，然后这个夹缝两侧朝内建了大量坚固的炮台。这个堡垒就像一个乌龟壳，基地就修在乌龟壳里。黄海一战，北洋水师战败之后，剩余的军舰都躲在这里面了。这有什么用呢？日军一看，这很简单啊，从威海东南面的荣成湾登陆，然后兵分两路迂回一下，就把威海打下来了。这时日军可以直接利用岸上的炮台，而躲在乌龟壳里的北洋舰队就成了活靶子，想出去也出不去了。他们在躲进来的时候，就在两边的出口都布满了水雷，本来是怕日军的军舰攻击进来，结果自己也出不去，倒是把自己给包成了饺子。从现实的海战来看，这种海军建起来的确没什么大用。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当时建起的舰队有四支，北洋、南洋、福建、广东四支舰队各行其事，各搞一套，其实有点半军阀的味道。这样互不统属，最后只会被人各个击破。之前水师曾聘任英国的军官做教习训练水兵，但中国人一发现自己会开船了，能把大军舰开到外洋去了，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外国人了，干脆中国话算了。当时所有的人都热衷于搞中国话，然后就发生了权力的纠纷，最后把当时的北洋水师总教习郎威里赶走了。把教习赶走以后，军队的训练就开始松弛、马虎了。虽然那种关于北洋水师在大炮上晒裤子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，但的确管理非常疏忽。疏忽到什么程度呢？日本人的间谍进入基地后可以随便拍照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北洋舰队各军舰的样子都是日本人拍的，我们自己则没留下来任何照片。所以，日本人对中国的舰队了如指掌，而且舰队的管理也很落后。海军每天都是要把舰炮擦得一尘不染的，检查的军官会戴着白手套往上蹭，要没有任何的脏东西才成。但后来的北洋水师的这些条例规章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。邓世昌是一个民族英雄，但是他的致远号兵舰，各个密封舱的密封圈都老化了，结果中一颗鱼雷就沉了。作为舰长，难说他没有责任。这些留学生战败之后，一个个都自杀了。他们这些人都是国家花大价钱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的海军人才，结果一打败仗，基本上都自杀了。邓世昌本来是可以不死的，但他偏偏自杀了。刘步蟾也自杀了，林永生也自杀了，方伯谦是被杀的。他们那一茬人里，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萨振兵，萨振兵又是其中学习最不好的一个。最后，国家海军重建，他反而成了海军大臣。